第94篇，天主秉公处法。上主，你是深渊的天主，深渊的天主，求你显出。审判大地的天主，请你起来，给骄傲人施以应得的祸灾。上主，恶人洋洋得意要到何时？歹徒沾沾自喜要到何时？他们大言不惭要到何时？作恶的人自夸要到何时？上主，他们蹂躏你的百姓，他们磨难你的子民，屠杀寡妇与旅客，将孤儿置于死地。他们还说上主看不见，雅各伯的天主绝不管。民间的愚昧者，你们应该知悉，糊涂的人，你们何时才能明白？装置耳朵的，难道自己听不着？制造眼睛的，难道自己看不到？训诫万民者，难道自己不惩治？教导人类者，难道自己无知识？上主认透人的思念，原来都是虚化。上主，那接受你教训的人，你教他法律，是有福的人。他必在患难时获享安隐，直到给恶人掘下了陷阱。因为上主不拒绝自己的百姓，上主不遗弃自己的人民。原来公理必归正义的人士，心地正直的人必追求公理。谁肯奋起替我攻打行凶的人？谁肯站起替我抵抗作恶的人？若不是上主扶助我，我的灵魂已归冥所。我正在想说，我的脚步快要滑倒，上主，你就以你的仁爱来扶助我。忧愁焦思虽然袭击我的心神，你的安慰却舒畅了我的灵魂。若有人冒充法律制造苦恼，不义的法庭岂能与你相好？他们残害一人的性命，判决无辜人的流血刑。然而上主必定做我的堡垒，我的天主做我避难的磐石。他必以他们的罪过来报复他们，必要用他们的凶恶来消灭他们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必要消灭他们。